钱买走啊，我今晚就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讲下人妻，唔会有错啦。 冇错。 啊，咁我介绍下呢位，呢位边度，边位啦？我哋聊天室嘅红人啦，阿蒋老兄啊， 牛哥好， 你好你好。哇，讲真啦，我啊唔怕爆下你出嚟，即系你就系、是、以前都做过网上电台啊， 喺、啊、 其他台度都系讲下大陆嘢啊，沟下人妻咁样啦，都系啊。 大陆人妻咯， 乜都讲下啦，咁样。即系我唔会话咩同行敌国嘅，冇呢样嘢嘅，但系。啊！我又好想问下你，点识到我啊？你点识我啊？你 嗰时候我好敬重牛哥你咯。 嗱，唔好讲埋呢啲咁老土嘢，大佬，个个都咁讲。 因为咁啊，即系话啊，有条友啊，讲下咸嘢，讲下叫鸡，啊又出真声噶。因为嗰时候最多咪嗰啲咩 叫捻咗佢啊，怪兽声啊咁啊。 唔系最多咪豪情啊，咩骨精强嗰啲咧。啊咁我谂啊呢、這个人。咁犀利噶，怕唔怕噶？依家屌道德捻嚟喎，我惊啲社会唔捻容许啊嘛。即系咁样咧，离经半道咧，我系会系哇觉得哇真系敬意噶，真系。 咁、啊、你最后你自己咪出嚟做呢啲离经半道嘅节目？屌系咪先咁样一样啫？ 屌你行先啦嘛， 梗系要做，即系阿黄忠文讲啊嘛，大开风气不为师咁样噶嘛，而家唔系咁学紧佢咯。 我系即系我就另一条路咯就。 咁啊，你嗰条路。我好赞成啊，话俾你听，即系我啲网友成日讲话，阿牛哥你都好少话去玩人妻啊，吓咁点解你会赞成咧？我首先讲一讲样嘢，喺性解放嘅立场，同埋喺妇女主义咧，其实某程度咧，人妻即系玩一个人妻，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嚟嘅，佢唔系呢啲道德，即系嗰个道德捻先要觉得系一个问题，点解咧？你系佢默认慰藉紧一个女性啊， 系吓， 咁喺女性主义嚟讲，喂，佢老公唔得嘅话，你去慰藉，女性主义系完全系拜呢样嘢嘅，而且喺性解放啊，更加唔使讲添啦，吓，系咪先？当然调都要可以调翻转，即系譬如你有你嘅老婆，人哋玩你老婆咧，你都唔可以压制压咗咁样，咁我觉得咁样咧就喺性解放同埋呢个女性主义咧，其实都系冇问题嘅，或者咧，所以你只系惊咩咧？惊道德捻。 系， 你同我做节目一样嘅咋？性工作系工作，喺女性主义嚟讲系掰噶。 系 ，OK， 喺呢个性解放亦都系掰噶。 系 ，OK， 依家用金钱去买噶嘛，其实一样系掰嘅，所以只系麻捻烦嗰啲系道德捻嘅啫。OK， 系， 咁啊，咁啊都要讲下啦，都要介绍你先啦。咁啊，你喺我哋嘅聊天室里边咧，就成日讲一啲关于点样搞人妻嘅方法啦。你搞到好啦，搞到你自己好啦，红啦。咁我而家就少讲好多嘢啦，因为有你喺度啊嘛。 唔系，咁我有时我即系我都中年啦，咁啊有时咧好捻猛噶，见到啲人咧，尤其见到啲，即系我真系会有代沟啊，同啲后生仔。 嗯。 咁见到佢哋啊，好似乜鸠都唔捻明啊，咁我就会一嘢冚埋佢咯。 我哋冚咗几个聊天室嘅人添啦。 唔系啊，嗱，大家嗱。留意啊，睇翻记录啊，我系讲一句咋，你冇人 打啦，成日打啦，我亦都唔介意。 成日打，成日打，走咗走咗走咗， 你都会有问题出现噶嘛？点解？即系有啲可能有网友质疑，哇，你咪食咁捻多人妻啊咁样？嗱，我就唔会保证你食咁多人妻，即系咧，但系你有一个食人妻嘅条件。嗱，我唔系话你靓仔，啊，你同我一样都系其貌不扬，我就话听咧。一，你有时间；二，你打字快。 系， 喂。你同一时间可以同四条女、五条女倾偈，仲你可以日日可以咁倾，你唔使做嘢咁滞啊！你话俾你听系嘛？喂，你紧你有齐呢啲咁嘅条件啫嘛？所以你系有沟搞人妻嘅先决优先条件啊！你唯一冇嘅就可能冇钱冇样嘅啫，同我一样啦吓咁我都冇钱冇样 啊！我唔知你啊！ 我是等大啦，我就话自己冇唔靓仔，兼冇钱啫。嗱咁，但系都要可以问一下，因为你有咩心得噶？你讲真啦，你好似。啊，做喺个聊天室做主持咁，嗱，我问你，我几个问题先。咁耐搞个人妻，用咩方法系同个人妻去联系同埋沟通，同埋点样识佢咧？首先， 嗱，经过无数次嘅失败咧，咁咧，我系觉得咧，同人妻倾咧系倾下生活嘢， 嗯， 譬如讲下生活咯，可能讲下物价嘅高涨啊，讲下细路仔啊。 因为通常可能你几句或者同佢空间啊，或者朋友圈嗰度咧，你会知道佢大约系有冇嘢做啊，佢朋友系边种啊，或者系佢系属于系边一种嘅生活阶梯啦，即系高中低啊， 即系唔同嘅阶梯，你又识演一个唔同嘅人啦， 系， 即系某程度你唔系又唔系贬你嘅，你完全系假嘅，你饰演喺一个可能朋友圈或者 QQ 里边嘅长老，其实系假嘅， 系， 你系多样化嘅， 系， 嗱你可能系一个才子，亦都可能是一个市井。 系， 系咯，系咯，啱边一个，你就抽自己嗰个角色出嚟。 因为如果个僆仔咧，例如可能系读幼稚园啊，即系嗰佢人生个僆仔啊，幼稚园啊、小学咧系唔同打法咯。 嗱，好简单啦，你会唔会饰演埋自己系一个丈夫有小孩嘅咧？ 有啊，有啊，有 都有嘅。其实你本身就 我最冇结婚噶嘛，我最近就系开始同啲人妻。傾偈咧，我都悟到一啲嘢出嚟咯，又可以講下咯，即係啱啱即係 作啲嘢出嚟啦，就 係咁。作啲出嚟，就會係話我會話，即係譬如話我話自己開工忙啊，時時 O T 啊，跟住好少時間做啊，跟住對方就會好懷疑啊，懷疑係你唔得啊，定係話你老婆有第三者咧？跟住咧，我就會放少少啦，我就會話咧。即系我就会扮啦，我会有我系有演技嘅啫。 嗯，系啱啱我完全同意个 吓。咁啊，即系话我日日咧日日都 O T 啊，翻12个钟啊，礼拜六、礼拜日啊都要做啊。我太太都冇所谓、啊。因为有时咧同人妻倾偈可能要夜晚倾啊嘛。 嗯。 咁但係會對方會懷疑你㗎嘛、 嗯、 你夜晚應該教人㗎喎、 okay. 跟住我咪話我喺公司囉，啱啱公司要冧咗嘢呀，我要返去救呀、啊、咁去睇呀、啊、跟住佢懷疑你，所以會係要作返個古仔出嚟，咁就話 佢強化咗你自己嘅角色， 係啦，或者話自己比起個老婆人工低呀、啊 嗯、 學歷低呀、啊嗯，跟住你其實你慢慢係慢慢抌啲雞出去、 欸，即係其實你係飾演緊一個好悲慘嘅故事。嗱喺呢個人妻嗰頭，你係飾演一個好悲慘嘅，博佢同情，博佢可憐啦，定係點樣咧？其實 嗱，因為嗱，你當啦，即係話 高㗎， 你自己都有個年紀㗎嘛，即係你唔會話你30歲話你係20歲㗎嘛，即係、 嗯 即係你伺候翻成個香港啊。本土啦，当喺广州定香港，你呢个年纪会系遭遇到乜嘢嘅？可能我哋有97年嘅经济风暴啊，成啊，跟住就点跟住又讲自己个工作情况啊，要搵食啊，时时 O T 啊，跟住啊老婆又不断进修啊，学历高咗啊，好似佢老板追佢 有个鸿沟啊，自己又唔得，即系博可怜 嘅啫。吓、啊，老婆搵钱又多过我。 嗯 啊！我就鹌鹑， 冇地位， 冇地位，咁啊，可能自己即系当啦，做得少， 嗯， 但系做得少得嚟咧，就唔好话自己唔得， 嗯， 甚啲，即系其实随机应变，咁咧对方其实都好八卦，好捻八卦噶，都系， 女人通常都系噶啦， 跟住佢会反而代入咗你，就话啊，梗系咧，梗系有第三者， 嗯。 跟住我咪话系啊，好啦，好啊，我老婆性冷感，可能啊搞极佢都冇反应啊，哇，真系又奶又成啊，哇，真系。 O K， 即系呢度就是你收紧你自己优点啊，你会奶啊成啦咁样吓。 系啦，即系话我都 因为嗱，我好坦白啦，我会觉得咧，好多人嘅老公咧系唔会同个对方奶嘅 吓。尤其国内，尤其国内 吓，咁样你就话佢会奶埋，其实某程度你系扮紧可怜之余，就系 sell 紧自己嘅优点啦。OK， 得继续。 因为其实呢样嘢我系跟萧生学噶，萧生好嘢。 萧生好嘢。萧生万岁。 咁我系其实我成个套路就系咧，我系一个孝顺仔， 嗯， 但系就唔群脚， 嗯， 重情义， 嗯。 咁呢个就我成个我系跟住呢三句说话系即系营造我 嘅 成 个你嘅性格 啦，系啦。 咁当然啦，你自己嘅学历啊、经验啊，或者同咩就随唔同个女仔去变啦。 但系， 咁譬如你遇到一啲高学识嘅女仔，你会做得高学识嘅咧？扮自己， 扮唔到嘅。因为当啦，嗱，我手咧就咧好得拣嘅，即系好多 咁你冇理由话自己系做经理㗎嘛。 嗯。 同埋有啲嘢你系做文职啊，或者唔系做文职到地盤啊，咁呢你成个人个气势出咗嚟㗎。你系唔可以出得太大。 我系唔好出太大。咁唔係㗎，我成日都，如果假設係我啦，即係我唔係未溝過人妻嘅，咁我都溝過。喂，我係隨時可以扮一個知識分子㗎，喂，真係大到佢喎，因為嗰陣只要嗰條女係高學歷嘅，佢唔係讀我嗰個範疇嘅，喂，咁我隨時贏佢㗎，即係譬如我知個求其攞一本兒童心理學書睇完，睇撚完，我跟住咪話我自己進修過呢個兒童心理學囉。跟住大鳩嗰條女，嗰條女係完全唔識㗎，佢都可以用呢啲嘅方法㗎嘛。 唔係，我就會攞個反差囉，即係話我係個地盤佬，但係我個興趣就係文學呀、啊、國畫。 OK， 有咩特別呢？即係使唔使話改個特別啲吸引嘅名呀、啊、咁樣之如此類呢？ 都唔使嘅，不過就係話針對返如果係國內，執咗你對象係國內嘅，你就唔好用英文囉。 OK， 啊呢样系啱嘅，啱嘅。因为如果你话用英文咧，呢个人唔知啲咩名，唔识答噶嘛。 系啊，踩屎噶。 啊，踩屎噶嘛。 因为佢会觉得你你即系你喺度睇低佢咯。 啊，咁头像咧？ 我冇嘅，兔仔头像 嘅 喎。 哦，即系用啲可爱嘅，定系用啲咩嘅咧？ 唔好用自己咯，我觉得系。 唔好用自己啊 ，OK， 咁呢？ 好难讲啲各施各法咯，睇你 睇、啊、你靓仔啦，啊，你好靓仔嘅，梗系贴样啦，好似我哋啲聊天室有啲有你靓仔噶嘛，嗰啲梗贴样啦。 好啦，咁我屌我点我点 PS 都死啦。 嗱，最简单啦，你玩人妻，你唔知道人妻嘅点嘅样噶嘛？讲真，系咪先？你问佢攞相，用咩藉口问佢攞啊？定系有咩其他方法嘅咧？ 我諗係話你首先唔好第一日去問啦，傾一段時間，咁傾嘅途中， 你搭巴士嘅， 咁傾完之即係傾當傾咗一個禮拜，咁傾咗之後你覺得個人妻 對你信任 嗰、那個即係佢嘅價值觀啊，佢對錢嘅觀念啊，係令你冇戒心嘅，因為最怕就係呢有人妻哇一话一见面啊，见面就要礼物、啊，咁呢啲系剁咯嚟嘅呢啲，即系你透过呢几日时间，你就即系倾下先，跟住攞相，我觉得系嗱，我就咁嘅，我会先掟自己相出嚟先，当然啦，你唔使话成个样嘅，你可以侧面啊， 但系你冇啦，因为你同我都光头啊嘛， 或者系嚟到卅米远啊，影你啊，咁跟住即系总之你唔好介意自己先，即系你唔好收埋自己。你掟你好大方掟出去， 掟俾佢先， 俾佢先。 跟住 你咪睇下有咩倾到咁上下，你咪 问佢攞。 话系咯，我谂你唔好话识睇相咯。 OK， 唔得咩呢招？我嗰时候 未必个个得噶， 未必个得。OK， 我谂住大陆个最靓靓。 唔系师傅啦，信嗱迷信啦。睇佢做邊份工作，或者睇佢老公做邊份工 作。 如果做生意咧，就一定迷信。但系如果做老師咧，做老師就未必迷信，因為佢收入係穩定啊嘛。咁佢未必迷信噶咯。 係一個唔穩定嘅人咧，先至會有啲迷信嘅嘢。OK， 但係好簡單啦。如果佢俾到相你，如果譬如你會唔會有啲 reject 嘅？譬如好簡單啦，你傾撚到，咦，真係博得㗎喇喎呢件，跟住俾幅相出嚟，嘩，冚家產王夏慧咁嘅樣嘅，我當然話唔係話王夏慧唔靚啦，但佢真係唔靚㗎嘛 ,ok, 嗱咁嘅樣你會唔會斬攬呀，定係喂我明知博得㗎喇，我都老虎蟹豬蟹都食啦，咁你會點有乜態度呢，你面對呢 嗱我嘅心態就係、是、呢其實你喺個傾嘅途中呢，你係感受佢優點，你係接受佢優點 ,ok, 咁當然如果成個梁錦祥咁樣嘅話， 啊、我最最撚中意咁講嘅梁錦祥咁嘅樣， 即係嗰個咧，即係梁錦祥咁嘅樣咧，你又都冇問題嘅話，咁又冇所謂啦。 OK， 咁如果到揭中 肥梁咁嘅樣啊， 肥梁啊， 萬下加温一梁， 肥梁都好噶， 唔係啊嘛，唔係佢做仔我唔介意嘅，如果肥梁擺落一條女嘅樣度咧，我完全覺得反胃。你哋 冇啦冇，我覺得梁錦祥咁樣咯。 OK， 但係唔緊要唔緊要。 咁啊。即到你真係開個樣咁因為我都試過係話有個開個樣都唔得咁不過就好能係好撚遠啦咁卒之佢有一次過嚟香港 佢過嚟香港 咁我就跟住咪搞咗囉咁跟住佢跟住佢之後佢走撚返自己嗰度咁即係當 当系敬老啊，乜都好咯， okay. 视乎自己底线咯。 OK， 当然如果你手头上有十条女嘅话，梗系可以可以。 我未啱， 啱唔啱先？视乎你，视乎你沟紧几多个，你沟紧一个嘅话，梁锦祥你都想。 冇啱，我最紧要咧，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咧，搞人妻咧最紧要就系、是、你唔好你好丑啦，因为好啦，好简单，免费噶嘛。 系 免费嘅嘢，喂，你系应该唔点睇样噶，因为。你佢唔同我喎，我俾錢嘅，我俾錢我梗有權要求啦，係咪先？因為我消費者嚟㗎嘛。你冇俾錢嘅啊咁我係某程度你仲要勾咁撚靚，冇可能㗎。咁、當然啦，你搞咁撚多人妻啦，梗有啲靚㗎，有冇靚 㗎。 咁靚咗點樣呢？我又想知。 唔係每個人心目中呢都会是有一些靓的标准的。 是啦，我好 像不是说电视梗是不是说电视机明星那些啦。即可能是说当啦你的小学同学初恋情人。即是你的初恋情人。那你即是说啱啱他这个性格或者这个倾偈的性格或者他的样子是咁啱 mix 咗你。我就咁嘅，我就喜欢矮一点的。我喜欢啲是米五至米六的。 OK。 咁唔好咁肥。咁都 OK 㗎喇，即係 人妻通常肥啲，我覺得唔知點解。 唔係㗎， 唔係㗎， 唔係㗎，睇下你幾多，真係唔係㗎，真係唔係 㗎。 同埋係話你傾傾下，你會接受咗佢嘅優點啦，你會發掘，即係會發掘到佢優點， 遮掩咗其他缺點啦。 嚇，除非真係梁錦祥。 OK，OK， 唔好成日講佢，話曬佢都係我恩師， 都 係我都中意講佢， 我都好中意佢㗎。係， 一又唔好擦鞋，唔好擦鞋。咁有呢啲咁嘅嘢，嗱，但係即係我就最緊要一樣嘢啦，你主動去溜佢傾偈，條女未必騷你，有咩方法可以令條女主動騷你呢？嗱，我覺得呢樣就反而最仲高啲。 嗱，首先你唔可以係個網蟲，即係你唔可以日日抱住，即係佢一叫你就即係認佢，你唔可以，你都係有工作嘅，咁、你有哥有一個固定嘅出現時間啦，咁跟住你咪睇下你當啦，講下自己去邊度食嘢啊。如果你知道唔得，你啊讲下自己去个档啦，啱啱 咁去海洋公园啦， 唔系 唔得，我睇先啦， 唔得，呢啲好低规噶啦， 好低规嘅， 花展啦 ，OK， 或者系有啲画展啦、或者系啲高价值啲咯，可能咁你 flag 咗啦，佢总中一啲嘢嘅 ，OK， 例如例如有僆仔嘅话，咁咪当依家当林哥店。哇抢奶粉喎、哇林冠曲奇呀、哇你睇下嗰啲金沙珠嗰啲排多似骨灰庵咁樣喎，即係你可以 set 呢啲掟出去試囉，都係。 o、okay, k 即係亂頭淋啦，即係我記得有招你幾好㗎，貼嘢食呀，食物呀。佢當然啦，唔係我哋提先喺原發食嗰啲豬雜麵啦，咁啊，你貼一啲可能好靚嘅食物 特別有趣囉、 啊、即係可能真係呢個我覺得食嘢真係吸引到啲女仔。 其實冇所謂㗎，總之掟乜都冇所謂，總之都係打開個話題囉。 最緊要中。 未必中㗎，總之打開話題佢屌，即係佢屌你又係可以傾，佢讚你又係可以傾㗎嘛。 如果譬如假設啦，我問下一即場反應啦，如果你貼咗一個叫芝士蛋糕咁樣幾靚嘅，跟住嗰度就話切好普通嘅芝士蛋糕咁樣係落嚟，你點樣去跟住打開呢個話題呢？佢一反三囉。 我咪話呢個蛋糕喺邊度做啊，邊度買啊，幾難買啊，可能要當可能啲咩德成號嗰啲啊，等半年啦、咁囉，同埋話我係做咗我即係我跑咗一個鐘頭，我依家先至食佢，嘩我依家心情覺得係嘩好開心啊，想流眼淚啊咁呢。 咁你會唔會跟住打斜斜棍想問佢咩問題呢？先對打開好多話題之後都要打斜斜棍想問一啲佢熟悉啊同埋好多嘢。 即係 我覺得因為最簡單啦，唔同嘅女仔佢個 feedback 都真係唔同㗎。即係你係咪會到時有啲亂石頭林呢？即係可能問下佢學事業啊，學業啊，臭子女啊，咁其實話你係亂咁抌 topic 出去呢，定係你有一個百搭嘅 topic 呢？ 冇百搭 topic 㗎，其實就係你會嗱、如果你 即係打開到話題 傾緊偈嘅話、你會睇到個空間啊，朋友圈㗎嘛，咁你視乎佢鋪排佢自己係咩人，你咪同埋另外就話大時大節囉，即係都係清明節，你話話拜山啊，你即係話復活節就話香港有復活節㗎喎，你哋有冇啊，咁呢就冇即係話 磨你，其实你磨得多，倾得多嘅话，你会感受到佢愿唔愿意同你倾。 嗯。 佢对你有冇戒心？ 嗯。 你会感受到。 O K。问一啲即系堕欲啲啦，即系你玩人妻担唔担心黄脚俾人捉黄脚鸡啊神仙跳呢啲咁嘢嘅咧？ 梗系惊啦，好卵惊添。 仲玩？ 咸湿咯。 哦 ，OK。即系我嗱，你咁讲啊，我不如兜一兜啦，其实首先因为咸湿你大捻死啦。第二来，喂，如果我成日觉得咧系咩咧？你倾嘅时间长唔长咯？如果你倾两三日嗰条女都话出嚟噶啦，或者好短时间一两钟头嘅出嚟嘅。危险好多嘅。 嗱，譬如我啱啱， 因为我咁先，因为如果佢系一个骗子，系会中同黄眼鸡，佢希望系你，系佢希望你快快脆就可以呃咗你笔钱，唔会同你游斗啊嘛。如果俾你倾得个零星期嘅话，其实某程度系我觉得系稳阵嘅。 系，同埋系话，当你成手女嘅话，咁有突然间有条新女叫你即刻见面嘅话，你都唔制啦，可以。 嗯、 譬如我啱啱个礼拜我上大陆。咁我开个遇见 apps 咧，哇，跟住即刻有女加我，就话今日放假，问我得唔得闲见面，我屌你啦。 Okay， 但如果冇女咧，冇女可能仲招。 冇女唔得，因为呢啲通常系走台嘅。 嗯，走台。 我都试过。 嗯 ，OK， 即系走台系乜嘢咧？即系话你知啲网友唔好识噶，未必听个不信闻到啦。走台即系咩咧？你佢系一个带团嘅女仔啦，咁佢如果带咗你去一间酒吧去玩咧，佢有提成嘅，嗰啲嘅酒托啦，某程度话，饭托又系咁样啦，依托就唔同啲，依托有机会先讲啦，呢个唔系战男嘅。 我试过一次啊，饮铁观音啊，饮咗300蚊啊， 啊， 仲要喺华强嗰头啊， 茶托，喂，咁样又系咪可以问一下啦？或者时间都唔好多，都要咁样讲先。喂，你每一次。同啲女仔去即係搞啲人妻嘅话，喂，你係扮演一个咩角色先？你係扮演緊一个情侣嘅角色啊，定係一个奸夫嘅角色先？嗱，你知道係两种事嚟㗎喎，记住情侣梗係好 sweet 好 sweet 好 sweet 啦，你会送啲小礼物啦，我当然知道你唔会送好贵重㗎啦，因为我都唔会啦，係咪先？但係如果奸夫嘅话呢，你玩嗰时就鬼鬼鼠鼠㗎喇，你会觉得你即係你用咩个你用咩角色去可以令到嗰个女仔系代入咩角色噶嘛？其实你通常用咩角色去识你自己咧？现实面见到面啦， 嗱冇噶，都系慰藉佢咯。我谂佢 ，OK， 你冇其他嘅角色扮演嘅，因为我觉得应该沟人妻应该系全假噶嘛，我觉得好假噶，应该系好假噶吓。你中意乜嘢我投其所好咯，你中意摄咩摄咩，我咪同你摄咩摄咩咯，你中意偷情嘅我咪同你偷情咯，就系奸夫咁样咯。我觉得呢啲唔好饰演， 唔系总之系话，佢老公俾唔到佢嘅，你就俾咯。 OK， 咁通常摄咩摄咩就多啲嘅，偷情嗰啲唔需要。 因为到我真系中意佢时咧，我嗰个模式都会开始散嘅，其实。 嗯。 如果到我都沉唔到嘅话，我都会散晒咯。 好先，咁你用咩心态去对付嗰啲人妻？即系最简单，最捻就忌就系咩？沉船啦，沉人妻啦。但系嗰种沉人妻安全啲嘅，因为佢哋就人妻唔会沉你噶嘛。 佢都惊噶嘛， 佢都惊噶嘛。但系你用咩心态去同啲网友讲？譬如你要玩人妻，你用咩心态？建议啲网友。即系 理智啲咯，因为嗱，如果你搞到个人妻离婚，跟住投向你嘅话，睇边个舐嘢啊 ？OK， 你自己咯， 系咯，我就舐嘢 咯，啱啊，吓！但系讲真，你自己唔投入又唔好玩嘅喎。嗱，我啲问题儿童嚟啦， 投入咁投入噶喎，因为你每次倾偈你系一对一噶嘛，对住佢倾噶嘛。 但系你一时间，屌你有冇对几个啊嘛？条友系咪先打字快？ 嗱，呢一档啦，嗱。当几个人妻呢、這个老公又打救佢啊佢又受虐待咁、我都系救佢出火坑好似系咪先啊呢、這个老公又包二奶叫佢叫佢接纳个二奶咁、哇大佬我系一个大哥哥我去辅导佢、啊系咪先 哇真系社工嚟喎问到你系啊 系啊个撚个人妻都系有问题 㗎。OK， 唔啱嘅如果佢冇问题唔会咁容易搞啦。但嗰陣嗱你最后一个问题啦你搞嘅人妻最老几多岁最后生几多岁啊都问咗个问题结咗婚几耐大概最短嗰个同埋最长嗰个。OK， 答你两个问题。 最短都10年㗎啦。即系嗰个人妻都讲紧可能30头咯。 O K， 同个男都结婚嘅， 系啊。 O K， 结婚嘅真系 最老最耐结婚嗰个咧，咁廿年。 最耐啊，最耐。 咪40几岁？ 四十几嘅都系咯， 嗯， 有四十几嘅，咁可能个仔都廿岁噶。嗱，上面冇嘢噶，嗱，上面你23岁结婚啊，跟住24岁生啊， 嗯， 咁咪计咯。 O K， 计到嘅，计得到嘅。咁 同埋有啲可能系，如果系江西嗰啲咧，可能18、17岁已经生咗啦。 O K， 喂，咁样最都要问到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赞唔赞唔赞成？好似我咁，我搞完人妻我都俾钱嘅啦。 唔赞成。 嗱，我头先讲，我会点解会咁做先？因为我觉得俾钱又可以断缆咯，断缆。因为我买，最后嚟讲，就算我点假情假意，我点投埋都好，我觉得一俾咗钱就一个买卖，咁大家可以停咯，啊，冇谓困鸠佢咯。咁你会点睇咧？其实 我会， 因为我知道你唔会俾噶嘛。 我唔俾乜，我都唔系话未必唔俾当咯。可能一年俾你钓得六七次，咁你到年尾。佢想要啲嘢，咁你负担得起嘅，你咪送咯。 最贵送个咩咧？ 手链咯，金手链咯。 金手链 ，OK， 咁某程度都唔错啦，话俾你听。好啦，问到今时今日，仲有好捻多嘢未问完啦。 系 咁当然啦，我会同你分开几集出啦，两集出啦，就未必可能下个礼拜出啦。得嘅话就可能下个出嗱个礼拜出埋啦，睇我吓个罐头多唔多，或者我多唔多嘢讲啦。咁啊，你留步啦，同我录多一集。咁啊，又系当然仲有其他啲话题啦，啲网友都我从来未讲过嘅话题嚟噶吓，咁个网友都可以听下嘅，咁啊留意一下长老啦。OK， 咁节目时间差唔多 好，拜拜， 拜拜， 拜拜。